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他滴了的。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唯一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重阳节里登登高，寄托思念牵挂长，斟杯美酒敬敬老，一份孝心永流传。今天是重阳佳节，大家好，我是英超，我代表我们节目的全体工作人员祝贺各位幸福安康，重阳快乐，特别是老年朋友们健康长寿。在2012年由张扬执导、许环山、吴天明等老戏骨主演的国产影片《飞越老人院》上映，展现了老年人丰富的晚年生活。这部影片被誉为开创了老年艺术片的先河，号称为老年嘉年华的乐观主义的老人影片《飞越老人院》。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重阳佳节之际为大家奉献上的是这部反映老年人生活的国产影片《飞越老人院》。《飞越老人院》在2012年5月8号公映，影片囊括了新中国影史上最著名的老艺术家们，许环山、吴天明、蔡鸿祥、王德顺、李斌、田华、管宗祥、陶玉玲、刘江、黄素颖、张华勋、仲星火夫妇等等，所有的老演员年龄相加超过3000岁，可以说是千岁天团了。影片中的这些老演员，许多人已经归隐闲居，多年没有出现在银幕上，特地为这部影片再度出山集结。演员陈坤、徐帆、廖凡、斯琴高娃等也为千岁天团甘当绿叶，友情出演。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这部影片。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故事发生在一个民营的关山老人院里，这里的生活像一潭死水，无论谁踏进这儿都会闻到一股死亡的气息。直到有一天，为了让老人们不再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借助他们喜欢的电视节目，由吴天明饰演的老周策划组织大家一起排练节目，去天津参加比赛。 谁愿意参加请站在前面来。 老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终于有一位老人举起手来。 你腿脚怎么样 啊？ 你腿脚行吗？ 哦，我牙可挺好的。我呀，我这牙口不好，可我这腿脚灵啊。怎么样？ 我参加。 我也参加。 老头子，别落下我呀。 我行吗？老周， 老林，你怎么行？ 我咋不行啊？ 站不起来呀、啊。 谁站不起来？谁站不起来呀、啊？ 你们去吧。 不去。 你去吗？ 不行，不去。 哎呦，你们都不参加，我参加。 不行，大姐，你参加我得扶着你。不行不行不行。 那有要参加不让？我去了。 大姐，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90。 不对，92了。 我87行吗？ 哎呦，你这80后不行。 啊， 你看你现在还流哈喇子呢。80后、90后，您就别跟我们70后混了啊！您坐下吧，快。 好好好。 你们都不行，坐下吧。 我行啊。 好，你就算一个，来，还差一个。 正在这时，老人院的院长走了进来。 老周，有人找。 老葛是老周的好朋友，由许环山扮演。因为和儿子产生矛盾，落得无家可归，抱着自己心爱的兰花，他找到了住在老人院的老周。 嘿，老葛，老葛，你怎么来了？ 一言难尽嘛。 哎，我给你拿下。 我这没地方住了，本来想找你搭个伴儿，可你们院长说实在没地方。 老先生，抱歉啊，我们这儿都住满了。 院长，你就通融通融吧，在我屋搭个床板行不？我们老哥俩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可是人家老金， 老金的事，我跟他说。 你们要是不嫌挤，那就住两天试试。 护士在老周床边搭好了一张简陋的单人床，就这样，老葛住进了老人院，每天跟大家一起吃饭，一起锻炼身体。几天以后，老葛的儿子来了，将老葛的孙子的20万块钱送了回来。这天夜里，老葛睡得很不安稳，想着自己的一生，伤心地哭了起来，生命陷入了绝望。老周半夜醒过来，发现老葛正准备上吊自杀呢。 老葛，床都没有啊，老伴走了，那个家归了别人，我自己的亲生的儿子过了这么些年还在记恨我，连弥补的机会都不给我一次。现在真觉得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无路可走的人了。你说我活着，我还有个什么意思？ 平静后的老葛回到房间睡着了。天亮后，老周为了让老葛不再去想自杀，发动全体老人为老葛加油打气。老葛看着绣着自己名字的枕头，感动地流下了眼泪。这一天，老周带着老葛一起参加了他们准备排练的节目。由于基本功不扎实，老人们开始锻炼身体，练习扭脖子的、跳舞的、看热闹的，很是开心。重阳节到了，善心人士为老人院捐款，孩子们为老人们表演，亲人们也都纷纷来看望自己的老人。这时候， 老葛的孙子小葛走进老人院，老葛看见孙子来了，喜出望外，正准备上前，却看见儿子大葛也跟了进来，一把拉住小葛，还愤然给了他一巴掌。看着儿子孙子离开老人院，老葛很是失望。晚上，老葛和老周、老黄、老钱坐在一块儿，伤心不已。老周、老葛和所有参加表演的老人们每天都很努力地排练着节目。这一天，老周和老葛代表大家来到院长办公室。 院长，我们排练的已经不错了，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去天津参加选拔赛一点没问题。 嗯， 比赛的日子快到了，我们已经报了名，请你帮助我们去天津好不好？ 老周啊，这是不可能的，你们平常在老人院里头玩一玩也就算了，大家在一起活动活动没有什么坏处，可是要去天津的话，这绝对不行。 为什么呀？ 家属们把你们交到我们手里，我们就要对你们负责任，你们要是出一点危险一点状况，我们都要承担责任的，对吧？ 那我们家属要是能同意我们去呢？ 家属们要是都同意的话，我们当然也没有什么意见，但前提是每一位家属都必须签字，否则这个事情就是不可能的。 那好，那就请你召集家属们来开个会。 院长召集好所有的家属先来观看老人们的表演，可是在演出中一位老人受伤送去了医院，结果家属们纷纷反对老人们外出，老人们的希望破灭了，都闷闷不乐。随后老葛发现老周总是呕吐，这天夜里老周又吐了，老葛连忙起来拍打老周的后背。 你怎么样啊？要不送你上医院。 嗯 啊，嗯，哎呀，没事没事，哎呀，可能是人一松下来就得害病。哎呀， 好好睡吧。 哎呀，不不，哎，你扶我去一下厕所。 嗯，这可不对呀，你尿里边怎么这么多血啊？ 老弟，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害的什么病？ 老哥，你可得给我保密啊，我早已经被判了死刑了，膀胱癌晚期，已经扩散到全身了。 你为什么不让大伙知道？为什么不去医院呢？ 我就是不愿意死在医院里头，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我来老人院，起码这儿有人给你料理后事，不是？我想通了，高兴是死，不高兴也是死。我玩超级变变变，就是为了转移注意力，为了不让自己去想那些事儿，我想高高兴兴的去死，你理解吧？ 我理解， 理解。 可是我不明白啊，你都病到这个份上了，你怎么还那么活蹦乱跳的？ 哎，你就看不出来，我那不是屎壳郎支桌子硬撑着呢吗？我要是泄了这口气，那不马上就玩完了？ 那这件事儿你还想做下去？ 做，为啥不做？这是我临死之前的一个愿望。还有，我想去看看大海， 这辈子还没见过大海呢。 啊， 看看海边的日出，不知道还能不能实现。 老周啊，你放心吧，我一定帮着你完成这个心愿，一定。 随后老葛代替老周召集老人们开始排练新的节目，他们充满热情的集体排练，在排练中相互斗趣儿。这一天老葛和老周求助小葛带他们出去，并计划逃离老人院。就在老周挑选车辆的时候，老葛终于能和小葛单独谈心了。这番谈话似乎让小葛明白了许多父亲和爷爷之间的误会，小葛开始慢慢地接受爷爷。老周找好了车，在外面安排好一切，计划马上开始。看似平常的一天晚饭后，一声大车的鸣笛声后，参加比赛的几位老人悄悄地钻进了大公交车里，成功地逃离了老人院。就连坐着轮椅的老林也想方设法地跟着大部队一起开往天津。直到第二天早上，院长才发现，急忙地找到了老人们的家属，他们带着院长和小葛一同上路去追赶出逃的老人们。老人们把车开出城后，就在路上休息了一晚上，天亮后他们才继续前行。老人们看着沿路的风景，一群马儿奔向他们的视野，自由地在草原上奔跑，这无疑也是象征着老人们自己有一颗向往着自由的心。可是不久，院长终于追上了他们，可在众多老人的恳求下，终于感动了院长，院长终于同意他们前去比赛。大家一路上嬉笑玩闹，还来到蒙古包唱歌跳舞，十分开心。夜里当大家都进入梦乡的时候，老葛带小葛来到河边，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有那么一对父子，父亲老了，父亲和儿子坐在大树下的一条凳子上，儿子看着报，父亲就问他，那树上是什么？儿子说，那是麻雀。过了一会儿，这父亲又问他， 那树上是什么呀？ 儿子有些不耐烦了， 那是麻雀。第三次了，父亲又问儿子，这个树上都是什么呀？ 这儿子把报纸一扔，好，生气了， 哎，你是不是有病啊？我都告诉你了，那是麻雀。 父亲掏出一本日记本，跟他说，你三岁的时候我就抱着也坐在这儿，你问我 那树上是什么呀， 我说那是麻雀， 你又问我那树上是什么呀，那是麻雀。就这样他问了我几十遍呢，每次我都高兴得不得了，我都不厌其烦地跟他说，那叫麻雀，会飞的小麻雀。 记住了吗？这儿子听了，他哭了。其实，我挺羡慕这个父亲的。尽管这儿子挺烦的，可是毕竟他还在他的身边啊。 爷爷，我能抱抱您吗？我以前一直觉得自己跟您没什么关系，但现在我才发现，我不可能跟您没关系，因为您是我爷爷，我是您孙子。 小葛终于理解了爷爷。天一亮，他们就继续前行。刚进天津市，老周坚持不住，昏了过去，被送进了医院。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围在老周身边。虽然老周的病情加重，可他还是坚持着参加了演出。所有老人院的伙伴们还有家属们都围在电视机前看他们演出。比赛结束了，演出很成功，老周却快不行了。他坚持来到海边，想要完成自己最后的愿望，看看大海。夜幕之下，在老人们的簇拥中，老周默默地看着大海。 女儿就在海的那边，老哥， 哎， 我在这儿呢。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天快亮了。 就在这安静的海边，看着大海和徐徐升起的旭日，老周微笑着离开了人世。老葛的兰花依然茂盛，那轮新生的太阳是那么的美。此后，在小葛的斡旋下，老葛和大葛也冰释前嫌，一家人和好如初。就在太阳升起的那一刻，飞越老人院的故事也讲完了，但同时留给我们的却是更多更深的思考。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重温的是国产影片《飞越老人院》。影片的导演张扬认为，《飞越老人院》是一部疯狂的青春励志片。老人们平均年龄80岁，笑称自己是80后，他们对表演的执着和认真，热情和喜爱时刻感染着整个剧组。整个影片拍摄中，老人们仿佛经历了时光穿梭，重新赋予了年轻和活力。和张扬以前拍过的影片相比，《飞越老人院》比《落叶归根》更加温暖，比《爱情麻辣烫》更加细腻，嬉笑怒骂间更多了一份对忙碌都市人与父辈情感的关怀和问责。好的，